叫我刚

他驸马真相王倒被微臣拿去了， 我不带上堂来一同审问。 好，带相王将他母子带上来。 是是是， 乡民上堂。 我的 不必想

Oh, Ah! you